各位 MyRadio 的聽眾 D 架報讀者你們好， MyRadio 和 D 架報的 YouTube 頻道在近期屢受黃標打壓，令到我們廣告收入大減，所以我在這裡懇請大家支持 MyRadio 的節目月費計劃和癲狗日報的每月月費計劃，突破黃標言論審查，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 和 D 架報。 提提大家 ，MyRadio 同《癲狗日報》嘅月費而家已經可以用 PayMe 繳付，大家可以掃描畫面嘅 QR code 或者輸入畫面嘅電郵地址繳費，多謝大家。 好，大家好， 大家好， 新一集嘅《天元解密》又見面。咁啊，今日你啦，好似天先好似熱到咧，你睇下係咁判先 咯， 因為真係好熱喎， 啊，今日三十二三度都好犀利。 但是未算最熱喎，最熱嗰陣三十四、三十五度都有嘅喎。 好似有邊個地方本來好凍嘅西伯利亞去到38度啊嘛，我哋睇新聞 天氣反常啊， 反常得好緊要啦。其實咧，我發覺有一樣嘢好奇怪，黃師傅咧，個天氣反常咧，令到有時嘅沿河嘅預測咧，都真係冇咁準確嘅喎，係嘛？因為譬如好似嗰個冬天就比較熱啦。咁你24節氣雖然話好似舊年咁，你話去到呢、這個大寒小寒都係會凍咗啲，但係真係冇以往70年代嗰陣時咧，即係可能凍到落11、12度咁樣，都係維持可能17、18度，即係左右度。咁2000年後啲小朋友出世咧，咁佢哋發覺到，原來香港咁熱嘅喎，咁樣其實唔係。如果60、70年代出世嘅人咧，知道。在70、80年代其實都是冬天的時間， 幾度 的 都是都有幾度，10度、8度， 十度以下都有，係咪？即係話， 我印象中係 係啦。我哋印象中，若果一去到小雪啊、大雪啊、大寒啊嗰啲時間咧，我哋細細個著住件棉衲噶嘛， 冚住以前著棉衲， 著棉衲噶，後嚟依家個個著羽絨啦，係咪？即係會係咁樣。咁我發覺咧，其實咧一路其實在近期呢，我是發覺到一樣嘢嘅，唔知道有啲術數家大家會唔會即係察覺到咧？就係、話喺我哋嘅按照一個技術嘅預測裏邊嚟講咧，可能係有偏差嗰啲嘢。譬如好似庚子年咁樣，我哋初我哋睇啦，地母經啦，各樣嘢咁樣。咁其實咧，如果即係如果係睇翻歷史上面嚟講，戰事啦、天災啦、人禍咧。是相當之可以叫做咩咧？係比較大型好多嘅。咁依家嚟講都真係踏入農曆五月啦，已經係嘛？因為聽日就係端陽佳節啦，係嘛？咁咧就，但係我哋睇翻即係前嗰4個月，因為再加埋闰月啦、闰4月啦，即係以往嚟講咧，闰4月、闰8月咧。都會有啲大型嘅一啲國與國之間嘅衝突啊，或者內亂啊之類嘅嘢，但係你睇落咧就唔算好大喎。咁尤其是因為咧玄學嚟講，以往即係以中土為主咧，都係以測中國嘅政經事啊，同埋呢個民生嘅事件出現咧。咁咧就但係因為資訊咁發達都好啦，依家嚟講，咁啊就係所睇翻嚟嘅資訊睇到嘅信息嚟講，有啲就好大嘅，但係咧係未至於去到咧好似汶川大地震咁犀利喎，今年啊，即係暫時啊，即係我哋即係睇落嗱，你好似我哋預測咪今年有啲零星嘅戰爭嘅嘛，都會出現咁啊。近期嚟講咧，就即係我哋都經常都會睇下啲網絡嗰啲消息啦。當然，咁我哋都會有 fact check 嘅。咁其實嚟講，除咗中印邊境就已經即係已經有一個小規模嘅一個，其實都係叫戰鬥嘅，因為都未至於開火啊嘛。咁有好多不斷有多唔同嘅消息咁出現啦，咁樣。因為我哋一來隔咗咁遠啦，亦都唔係用國家嘅。國與國之間嗰個角度去睇啊，唔同咗。咁譬如我哋有啲消息聽翻嚟嘅，咁我哋咪當聽下啫。咁好似啊，即係最近好似話印度要同呢個俄羅斯買呢個籤， 買武器， 買武器啊，30咁買過嚟咁。咁你東北嚟講咧，就嗰個朝鮮啦，即係北韓嘅一個。如果呢單嘢真係呢個金宇正做都真係幾狠喎，嗬。咁睇睇佢八字好喎，係咪真係仲犀利過阿哥啊？咁啊！呢個若果金正恩真係有啲咩嘢佢掌權嘅時候都幾硬喎，即係睇落嗰個手段都係嘛？咁另外嚟講咧，原來咧喺菲律賓同埋南海地區咧， 都有一啲中國嘅漁船同其他國家啲漁船咧，都發生咗一啲衝突 嘅。咁呢方面就好多時都有嘅、嗯。 但今次好似聽到有啲即係唔好話聽咧，即係有啲消息報道咧，就當然啦，我哋一路都係睇緊電視嘅，佢哋冇咁多時間報道新聞嘅，係嘛？咁啊，亦都嚟講咧就未咁全面嘅。咁所以我哋咧有時咧都話要 download 下啲內媒即係。中國裏面一些媒體咧，佢哋有時報道啲嘢咧，仲更加多。咁譬如好似我哋近呢兩日咧，就睇到咧嗰、那個四川重慶啦，同埋呢一個貴州嘅北部咧，就落雨落得好犀利啦，水災啦，連帶呢、這個即係呢個長江三峽嘅大坝咧，都係同四川嘅有關嘅、嗯。即係我哋睇啲報道，咁我哋唔係水利專家嚇。只係可以話，今年嚟講嗰個發大水咧，即係叫做古代咁講咧，係好犀利嘅，亦都係講咗嗰個跟陽冇陰同，我哋成日都會因為呢個天同一化忌咧，咁啊真係好大鑊嘅，即係好多事件咧，你想象唔到咁大，咁啊尤其是我哋咧睇到一啲嗰個影片啊，即係有啲影片咧，嗰啲影片咧有啲咧就唔係內媒影出嚟嘅，係因為有啲朋友咧 或者叫市民啦、啊， 市民咧佢哋住喺當地嗰度影咗出嚟咧，就俾啲香港嘅親友 傳咗過嚟 嘅，咁啊即係好似類似即係呢個肺炎嗰段時間，咁我哋即係識得啲武漢嘅朋友，咁佢哋亦都傳咗啲消息啊嗰啲出嚟嘅。咁我相信佢哋嗰個消息係比較係直接同埋真實嘅，係、嘛？咁所以嚟講咧，我哋依家睇到今年嚟講咧，就只係可以講庚子年咧，真係叫多事幹啦，真係多事幹，全球都多事幹。其實過咗呢幾個月嚟講，其實全球嘅人其實都覺得唔開心啊，基本上、 絕對係啦。 咁我哋希望大家都有啲正能量啦，向好方面去睇啦，係嘛？咁我哋今日嚟講咧，就講翻有啲生活玄學嘅嘢咧，就帶俾大家。咁今年係犀利喎，水火突襲神州喎、黃師傅啊，你睇下。 咁就係最神奇就係連一個沉睡咗50萬年嘅火山啊，都話今年復活喎。 咁我哋揾一揾啲資料，究竟火山復活代表咗乜嘢呢？ 咁但係最主要都係嗰個水災水患啦，即係譬如好似地母經有講啦，係嘛？我哋年初亦都有講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強調個筆字啦，筆就同水有關嘅嘢啦，係嘛？ 今次呢、這個大水患呢，係喺呢個貴州嘅北部。同埋出現咗呢個重慶呢個岐江縣啊，咁若果我哋大家睇到一啲影片咧，同埋一啲網上嘅影片或者一啲發過嚟嘅朋友咧，喺內地嘅朋友咧，你睇到嗰個水浸嘅情況咧，係真係超乎咗想像嘅，係非常之嚴重嘅，甚至乎嚟講咧，係有一啲地段咧崩塌咗落去添。咁呢個水嚟講咧，喺以往嚟講，我哋即係叫發大水啦，即係水患。咁若果大家有睇過即係中國嘅歷史咧，如果睇呢個康熙嘅時代嚟講咧，康熙即位冇幾耐嚟講咧，係成個湖南啊，即係南部、中南部嚟講咧，因為不嬲嚟講，黃河都有水患嘅， 係啊，冇錯，係 嘛？咁咧就一發大水嘅時候嚟講咧，喺當地嘅居民咧，有啲咧就每年咧都要移走嘅，即係佢哋咧就要避水，避咗完之後咧，嗰啲水即係走曬之後就搬翻去喎，咁得意喎，原來可以咁樣，因為當時嚟講嗰個運輸啊、交通啊冇咁發達啦，咁佢哋如果避水患嚟講咧，個工程都非常之浩大嘅，即係可以講喺呢一個即係清朝。咁若果我哋睇翻現在嚟講咧，咁嗰個發大水個情況咧，大家都睇到咧，都非常非常之嚴重，因為成個市啊浸曬嘅，啊浸到咧嗱左邊嗰邊嚟講係重慶嘅，咁另外有啲地方咧就係呢個貴州嘅。咁咧嗰個大水嚟講咧，就發到好犀利嘅，即係連日來咧嗰啲暴雨啊，咁樣係堪稱咧，有啲就話有記錄以嚟嘅80年嚟咧係最大嘅水患。即係若果你話 計翻條數嚟講，即係1939年嘅時間，係嘛？啱啱好即係八十年嘅時間咯。嗰個水患，咁今年嚟講咧，可能個水患咧係仲有陸續有嚟喎。 包括話就係嗰個三峽大坝啦。咁即係譬如因為有啲圖片就係話衛星圖影到出嚟，佢大坝係歪咗嘛。 啊、 甚至乎我哋亦都係講過，喺年初都講，即係從玄學上去睇，真係有個喺呢個問題上出現咗一啲崩裂嘅情況喎。咁但係原來咧，而家睇翻就係話，原來係好多事。因為初初我都喺度諗咧，點解突然間你話大條大坝有事咧？咁原來就係因為近期嘅雨水。 嗯、 其實亦都應驗咗我哋早前所講過嗰、那個占星學，係嘛？占星學都有喺占星學上都有提過話水災嘛。咁其實好多嘢好吻合，就係、是、包括同地母經所講嘅啦，係嘛？好、幾方面都吻合。咁你話喂係唔係真係會一個缺題咧？咁其實如果從字面上去睇咧，就啊～我會睇秋天咯，即係入秋啊！入秋嗰陣時，真係可能係屬於一個最高危嘅時段咯。咁其實應該話，逢喺呢個地理環境，即係亦都有報道啦。喂，如果真係有呢個事發生，就好嚴重嘅，係可能會影響幾億人噶嘛。咁甚至乎就係話，喂，喺譬如喺附近一帶嘅一啲地方啊，即係近條堤坝，譬如好似最近報道話就話上海啊，咁其實係咪應該要考慮要撤離咧？係嘛？或者自己係揾一個安身之處去暫時避開咗呢個問題先咧？即係我哋成日講話趨吉避凶啊嘛，係嘛？咁你知道咗，咁你係咪要避咧？就唔好。好似而家所講嘅流行所講嘅佛系啦，係嘛嚇？佛系有好多時就分分鐘咧，就真係出咗事啊，都冇人救得到你嚇。咁啊，所以就喂，如果一個穩陣起見啊，係咪可以暫時離開咗嗰個水患嘅範圍係嘛？去第二個地方啊，做一個避險先咯嚇。如果唔係就即係始終一樣喎，喂，生命緊要喎，啊，生命健康緊要噶嘛。 嗱嘅東北呢個沉睡50萬年嘅黑龍江火山復活咧，咁就根據呢個中國嘅科技大學咧，咁佢哋嘅空間科學院佢哋所講咧，就係火山下邊嘅岩漿咧係不斷咁樣喺度醖釀同埋增加，咁咧就係話嗰個地殼亦都會上升。咁啊，嗰、那個岩漿庫咧就好似一路咁樣湧緊上嚟，而且佢哋呢一個科大，中國科大咧，佢哋認為咧個岩漿咧已經係儲存咗有15%，如果一去到40% 嘅時候咧，就會 滿瀉 爆發出嚟， 爆發就滿瀉咯。 呢個火山嚟講咧，佢哋係靠近咗呢個北韓同埋呢個俄羅斯嘅。咁可能咧對佢哋嘅影響亦都係好大嘅喎，咁所以嚟講咧，你見到唔好睇少呢個火山啊！咁啊，呢個火山嚟講咧，一爆發嘅時候嚟講咧，就可能咧造成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災難出現喎。咁啊，因為中國嚟講咧，你話火山就好少見，其實我哋都唔多咁見到。咁啊，正正嚟講咧，就今年咧就會。即係出現咗有咁嘅情況，咁啊，同埋呢個，因為我哋睇佢哋嘅報道咧，就係話呢個火山咧，幾十年嚟咧，其實咧佢哋原來都有監察住，咁啊睇落就好似好靜咁樣，但係嚟講咧就啱啱到咗近期嚟講咧，就好似轉吹有少少活躍啦，活躍出現。咁啊，住喺呢個火山呢個地方嘅，其實佢都唔係好近民居嘅呢個基本上，因為呢、這個其實呢個屬於我哋叫睇到嘅五大蓮池火山區，佢唔係淨係一個嘅，係有一群嘅火山喺呢一度。咁呢個火山嚟講咧，亦都係包括咗呢一個有長白山嘅火山區啦，五大蓮池火山區啦咁。 咁佢火山區裏面嚟講咧，原來都有成十四座火山喺呢一度。咁如果嘅追溯翻嚟講，係幾時曾經係爆發過咧？咁原來係歷史上面有記錄。咁原來就喺呢個1719年到到1721年嘅時間咧，咁啊曾經係爆發過，即係喺18世紀嘅時間。咁啊，但係咧就冇記錄咧，就顯示當時爆發咗之後引起有幾大災害咧。咁啊就，但係因為佢呢一個地方咧就比較近呢個北韓同埋俄羅斯。如果嚟講呢啲火山一爆發嘅時候嚟講，啲岩漿湧出嚟咧，一定會造成好大嘅災害。咁咧就即係可以話咧，庚子年嚟講咧，即係我哋可以講咧，即係話哇，處處是災，好似即係睇落都唔係好好嘅嘢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多啲好嘅嘢會出現啦，啱唔啱先？咁啊，尤其是嚟講依家。我哋淨係住喺香港啊，距離好遠嘅，嗱都唔希望有咁多災難出現啦。咁好啦，跟住之後嚟講咧，嗱呢一個就好似喺玄學上面嚟講咧，今年真係麻麻地啦，流年不利啊，似乎係咪？ 預咗嘅，係 預咗，大家都預咗。咁我哋亦都睇到好似台灣啊、國內啊，有好多啲玄學家咧，咁佢哋最近期我都覺得。幾有趣的一件事咧，就係佢哋依家都仲繼續攞翻《地母經》出嚟重新再睇過、再做過。咁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地母經》所講嘅嘢咧，就陸續浮現出嚟，亦都好似應驗咗咁樣啊！咁當然啦，我哋喺香港都有一啲玄學家，咁我哋喺去年嘅時間就已經係同大家去睇過呢個《地母經》《地母藥》講啲乜嘢。咁啊，有大概。出現了有些什麼應驗了的東西呢，我們都會跟大家即一起去探分析或者探討一下啦，讓大家知道。因為可能呢有很多人呢未必會知道，哇原來貴州呢和重慶即四川呢，哇突然間呢就那個發大水的水運那麼厲害的嘛。 搞清楚重慶和四川是不同的。 重慶在四川嘛。 但是他們是分開的。不是 這個直轄市。 真是的。 直轄市現在來講重慶就。咁啊，即係重慶比較嚴重啲啦，就係、集中咗喺個地方度。咁啊，貴州咧就整個北部，即係可以咁樣講。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翻下我哋有啲同香港有相關嘅一啲生活玄學咧。咁啊，大家都可能咧都有啲印象，近期咧可能咧睇到一個新聞報導。嗰、那個新聞報導咧，就係、我哋香港一位電影天才啦，周星馳先生。咁佢真係講真一句，我哋啲去到四五十歲嘅人嚟講咧，睇周星馳嘅戲真係笑到碌地嘅。講真的， 睇佢啲戲大啊！ 睇住，其實年紀係差唔多啊，大家都。咁但係我真係覺得佢真係一個電影奇才，即係香港。咁有人咧就即係將香港嘅喜劇嘅泰斗咧。就分開三個時期噶嘛，咁啊第一個咧就係梁醒波啊嘛，咁啊第二個就許冠文，第三個就係呢個周星馳咁樣。咁佢哋嚟講咧，即係周星馳嚟講咧，直情係將呢個喜劇嘅發揮咧，係發揮到咧係真係我哋可以叫做天衣無縫啊！你即係 無厘頭啊！ 你睇佢嘅電影，冇一個人唔會笑。 就算而家睇翻都係笑， 都會好崇拜啊！咁我哋就呢個，我哋就大家都熟悉周星馳。 但你講起佢咧，我啱啱醒起，我有個朋友拍過佢嗰套一套電影嘅，就係、是《喜劇之王》。 啊，《喜劇之王》 最近電視台都有播。 哦，係啦，《喜劇之王》好耐嘅，都成廿年。咁點解今日要提到有一單新聞咧？咁講咧，咁佢係將佢嘅叫做天比高嘅住宅咧就好似係按揭咗咁樣，咁我哋唔係講佢所發生嘅事，咁我哋今日想講講咧就係話天比高咧，咁呢個我哋依家嚟講啊拆咗四間啦，咁由當初最早嘅時間係呢一個，其實就是匯豐大班開始住，係一間獨立屋嚟嘅，咁我哋最主要個係講乜嘢？係人點樣去夾間屋個問題。 咁因為無獨有偶咧，咁若果大家都可能會睇翻一啲周刊咧，佢哋報導，咁我哋喺呢度嚟講就唔會重點去講咧，只係講一講，就由呢、這個匯豐大班咁啊，跟住到和田一夫咁，和田一夫嚟講啊，大家咧有啲印象就係當年咧。即係八九十年代八八半啊嘛，咁啊八八半即係日本嘅百貨咧，就喺香港咧係大行其道嘅，當年 興旺到不得了， 興旺不得了啊！八八半即係好多人都睇，尤其是最大嗰間就喺沙田啊嘛，係嘛？咁啊和田一夫應該就係啊嘛，咁啊呢個就係邊個咧？呢個咧就係阿信嘅仔啊，嗱即係電視劇《阿信的故事》啊，即係八零年代初期。在香港在日本非常之脍炙人口的一部電視劇啦，大家可能呢起碼都有五十歲的人才可能有些印象，四五十歲的時候也是講了即阿信個媽阿信的故事怎樣去奮鬥，和田一夫呢就是真人真事，就是他的兒子。八八半呢就當時來講呢就在香港發展得非常之好，他呢就想著就去入去中國大陸嘅，咁當時啱啱開放啦，咁啊當時和田一夫咧亦都係買咗天比高喎，咁啊但係咧就投資咧就失利啦，咁啊投資失利咁將天比高咧亦都要賣翻出嚟啦，咁當時咧好似跟住接手嗰個咧就明珠興業嘅。主席王坤係嘛？應該就王坤，王坤都有選咗選手啦。咁選手咁啊，跟住之後咧，就係、好似喺人主盤咧，就由於文鳳同阿周星馳先生咧，就好似用3.5亿啊，我唔知冇記錯，即係總唔知就係咁嘅價錢啦。咁佢哋非常之有一個商業頭腦，咁啊將佢咧就分拆咗、拆咗，然之後起咗4间。咁跟住就賣咗2间，一間就屬於零店咁樣啦，大概個故事就咁，我哋唔詳細交代。咁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話，當時講咧就即係有啲就講呢個風水咧，即係講天比高。咁我哋好早年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曾經任職過一啲雜誌咁啊，無論八卦雜誌又好，玄學雜誌又好啦，咁樣。其實你見到呢個名咧叫天比高咧，就已經好似係有少少即係我哋都成日咁講啦，人定勝天，咁人就根本係勝唔到天㗎啦，死其一啦。天比高，咁你又要同個天去比喎，咁最高就已經係個天啦。咁雖然依家嚟講就 邊有得比啊？ 係啦，冇錯。咁雖然係火箭都可以上太天空係嘛，咁但係係無窮無盡㗎嘛。咁所以嚟講咧，一改個名嚟講咧，咁你話即係喺玄學上面嚟講咧，最好咧就唔好改啲名咧，就係話咧，係天地咁大， 或者好似挑戰大自然咁啊，係 啦，冇錯啦。咁即係你話，若果你天比高或者有時改叫做阿小高啊，咁啊就 OK 啦，係嘛？ 或者山比高會唔會好啲啊？ 係啦，即係會咁樣啦。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咁你話係咪馬後炮咁樣講？但係你從由匯豐大班開始到今日嚟講，呢一個大宅嚟講咧， 呢個大宅 都對於啲宅主係帶來不利嘅。 係喎，真係喎，點解咧？ 點解咧？嗱，咁如果風水學上咁，我哋玄學節目風水學上嚟講咧，神早已經講過啦。呢、這個天比高咧，咁呢個地呢、這個 area 呢個地方咧，咁啊當時係一間咁，大家起咗之後個 area 冇變噶嘛，咁啊叫做咧就孤聯獨筍啊。其實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已經咧就即係有啲玄學家講過啦，即係唔係就係我哋講啦，即係話咦，咁我哋當時嚟講都係跟啲師傅請教一下佢哋啊，咁啊有啲師傅。咁佢啲 前輩啊， 係啊啲前輩，咁佢哋都會提，喂，阿靚仔，你知唔知呢度唔住得人㗎？咁講，咁我哋話點解？好簡單啫。嗱，有啲叫做咩孤峰獨筍又有啦， 有咁嘅名稱。 孤聯獨筍又有啦。通常一間，如果你一座樓咁樣嚟講咧，通常係比較孤獨、鰻寡孤獨多啲啊，住二奶啊比較多啲噶。咁啊，同埋咧單親媽媽啊，單親 寡婦啊， 出比較多噶嘛，咁啊咁樣。咁咧就當時嚟講咧，就即係周先生佢哋即係買咗之後咁，亦都有啲玄學家就即係睇好嘅，因為佢分拆咗咁樣。咁咧就後嚟即係自從即係 黃坤即係明珠興業主席咧，之後咧，即係佢其實就係亞洲金融風暴咧，咁啊財困，咁然之後就銀主盤賣出嚟。咁當時咧，人哋咧就已經嚟講咧，即係俾咗個名佢噶啦，俾咗個名叫破產屋嘅當時就，咁咧就。但是呢就當然啦，咁有人要挑戰啊嘛，咁係嘛？ 唔係人就成日有僥倖心嘅，喂佢係咁啫，我行運唔會咁嘅，係嘛？咁形成一種心態，僥倖心態咯，係嘛？ 啊，咁咧就其中嚟講咧就有啲師傅都曾經即係咁樣講過啦。咁佢將呢個天比高呢一、這個名咧，就點樣去解讀咧？佢話就你與天比高，咁啊，似乎嚟講就好似有一種挑戰嘅一個意味喺度咯。咁個比字咧，亦都係好似讀作一個秘密個秘，有貧比嘅意思。咁即係比鄰咁樣，其實嚟講個天一定高過你啦，你點可以同佢拍埋一齊啊？咁啊，覺得嚟講呢個即係喺呢一個名字，剛才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好似自己人去同天去比咧。 所以我就話挑戰咁咯， 冇錯，你挑戰 冇得挑戰嘅， 就唔係幾咩嘅，即係咁講咁。咁啊，亦都喺乾卦裏邊咧，即係講個周易乾卦裏邊咧。行龍有悔咧，就係形容咗即係人咧對大自然嚟講咧，同埋目空一切咧，就必將悔疚，物極必反嘅，即係咁嘅意思。 我哋應該要敬畏大自然， 係敬畏大自然就最好，敬畏神明，敬畏大自然。咁所以嚟講咧，你去到天比高同佢比較嘅時候咧，當然咧，若果你個運勢一唔好嘅時候嚟講咧，即係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咁呢一個嚟講咧，就同人本身嚟講咧，你嗰間屋夾唔夾你咧，亦都係即係有啲即係有啲關係。咁當然啦，咁喺呢一個半山嚟講咧，咁個風水係好好嘅。咁但係嚟講咧，呢一間屋嚟講咧，如果風水睇咧，就比較係難聚氣。咁啊，同埋佢周邊嚟講咧，都冇乜屋嘅。咁依家就多咗啲啦，咁樣。咁但係嚟講咧，就係話呢一間屋嚟講咧，就係因為咧年年一路嘅宅主，即係住喺呢一度咧，都唔見得會好啊。咁所以嚟講咧，咁係唔係適合每一個人住嘅咧？咁我哋經常咧都會有講嘅。即係住屋嚟講咧，我哋以前有位好出名嘅師傅啦，佢曾經面授機宜，佢成日都咁講啊，好得意啊！佢話你要記住啊，人行運就揾到行運風水樓， 冇錯， 行運風水佬就同你揾到間行運風水樓啊。若果你唔行運咧，行運風水樓就同你揾間風水樓，咁你就住好啲。若果你唔行運又揾到個唔行運嘅風水樓，風水佬就揾到間唔好嘅風水樓咁樣。 係啊， 咁啊住咗入去嚟講咧，有好多真係好應驗啊，即刻出事都有啊。 嗯， 即係我見過係真係唔少嘅。 最容易就是惹官非 啊！官非啦，選財啦，失業啦，都會有好多類似呢種情況。咁你雖然香港嘅樓咧，其實嗰個設計咧，尤其是一個內籠嘅設計咧，其實都係大致一樣，唔會話好大好大分別。但我哋就要記得一樣嘢咧，其實中國嘅風水咧，佢哋當初起樓咧，就係話係未起之前要睇。即係等於陰宅一樣咁樣嘅嚇，咁好似即係近期就啱啱亦都有個客户啦，買樓花，佢無端端就 send 咗個 floor plan， 即係平面圖俾我睇，話師傅睇唔睇到風水？我話唔得，絕對唔得，我唔會做呢啲嘢。 嗯， 因為點解咧？你個實物未起咗出嚟嘅時候，你未去度過咧，可能有偏差。 冇錯 嚇，咁你若果 環境又有影響 咧，係啦，因為若果真係同人哋揀咗。出咗嚟之後，真係出事嘅就無謂，因為買間樓唔係平啊嘛。 所以現場勘察就最緊要。 所以嚟講咧，我哋都會拒絕嘅，即係基本上，你話東南西北嚟講，基本上佢睇到，但係若果你要度一個整個飛星同埋整個 廿四山 聯頭咧，咁啊真係要佢起好咗先去睇，同埋入屋睇，喺外圍睇啊。所以嚟講，我哋有時收到有啲海外嘅。讀者稱重都好啦，咁佢哋咧 send 啲嘢俾我哋，咁我哋真係千祈唔好怪，因為點解你唔想讀下一個錯誤嘅判斷？ 就不是太好的有些这样。咁你话即你话你有时私底下有啲朋友喺新加坡你都帮佢做一个朋友唔同啊，佢唔会闹我唔会打我先。即係我哋话俾佢建议佢可以点样去调整，即係咁解。咁所以嚟讲呢就係、是、话风水楼呢就喺香港嚟讲呢真係好蝦人嘅。咁尤其是呢有啲楼，当然啦依家嚟讲就真係风水嘅好最容易最常见，有啲用八宅。咁八宅嚟讲即係分开呢、這、一个东南西北楼啦，係咪？咁但係依家我哋就通常都唔会用㗎啦呢一个。咁 飞星 係啦，用飞星。同埋呢有啲我哋以前有啲老前辈都讲啦，佢话如果嗰个人教你呀同个宅主你唔睇佢八字去搵风水楼，你千祈唔好信啦。咁因为点解呢，你本身个宅主个八字个五行咁你都要配合间屋嘅，係咪？咁所以嚟講咧，我嚟講一定係比較穩陣啲咯，即係。 其實兩睇嘅，有啲就唔需要嘅。咁如果用飛星，可以用全盤飛星嘅數嘅。咁你話如果可以你本身知個命主個宅主嗰個八字嘅夾埋，亦都冇錯。 冇錯啦，咁啊會比較更加相得益 彰。即係起碼睇下佢啲喜忌係乜嘢咯。始終都係嗰句啦，喜忌好緊要啊嘛。即係譬如咁講，舉個例，喂，本身佢忌木，哇！佢住個外圍全部好似樹林咁樣啊！ 係啦，冇錯啦， 即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啊！ 呢個係講聯頭咯， 係啦，佢木係圍佢嘅債，哇！咁佢住入去咁啊，個聯頭就已經嚼低佢先。 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一陣間我哋會講一講咧。喺古代裏邊嚟講咧，講下咩叫做咧宅體、宅相、宅運同埋宅命。一陣間翻嚟再同大家 好休息一陣。